都好悲哀，香港人嘅人均寿命系全世界最长嘅。 系啊，数一数二。 系啊，但系咧，香港人系亦都系全世界数一数二不快乐。 唔好淨係話屋企嘅地方細，你知唔知？就算你係寫字樓，你自己諗下，你冇自己任何嘅私隱， 就係因為到你人生某一個階段咧，你就會發覺唔係有啲嘢唔係 add on， 而係你又會慢慢失去。 係。 咁鄭成功原來就係呢個平湖嘅千里奔嘅海灘嗰度出世嘅。咁你諗下，喂大佬，點解一個？我哋叫做收復台灣嘅民族英雄啦，以共產黨嘅標準係嘛，或者係喺台灣獨立建國嘅第一個華人啦。如果以港獨派嘅標準，咁點解會喺日本出世嘅咧？鄭成功個媽媽其實係日本平湖人嚟。 三不管，我係邝荣孙， 我係刘世良，逢星期六下午四點整。 离地新闻逢星期四晚八点，同你忧国忧民。 第二节嘅离地新闻，大家好，我系 Titus， 我系 Chris， 我系 Alex。 咁啊，我哋上次咧就讲完嗰个 Apple Watch 同埋 iPhone 嗰个故事几咁荒谬啦。咁其实我哋 有啲成，好似成小说更离奇喎。 系啦，其实咧我哋睇翻个 situation， 我哋发觉咧就系话，其实呢度咧 involve 嘅三个国家有少少。點樣講？有少少類似互相傾轧嘅 situation。美國、沙地阿拉伯同土耳其，我感覺就係有點係點咧？有一次兩個國家尋求呢個美國嘅寵愛、爭寵嗰種咁嘅 situation。因為點解咧？嗱，你要知道咧，美國同沙地阿拉伯本身咧喺中東已經係好重要嘅盟友嚟㗎啦。咁啊，今日咧，阿 Donald Trump 咧甚至話好重要嘅沙地對於我哋嚟講，點解？佢話。They are a tremendous purchaser of not only military equipment but other things. When I went there, they committed to purchase 450 billion 4500 亿 worth of things. Ooh. And 110 billion worth of military. Those are the biggest order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ountry. 成50万份 job， 印客嚟嘅， 五十万份 job 嘅大佬， 印客嚟嘅呢啲啊，大佬，即系你谂下 ，Donald Trump 几重视同沙地嘅关系， 大妈撒呢啲啊， 系啦，咁但系土耳其咧，其实你要知道中东咧，除咗一堆小国，我谂其实最重要嘅就三个大国， 系 咁啊，世俗嘅土耳其。什葉派的伊朗和遜尼派的沙地阿拉伯、美國和沙地呢就向沙地買很多軍火，土耳其也都因為歐也都 賣很多軍火 賣很多軍火給沙地、土耳其也因為北約的緣故和美國有聯線，是的，是的，兩個人又臭味相投了、okay， 大家都用相同的方法去 take over media， 又鬧人 fake news 一大堆嗰啲乜嘢啦 ，OK？ 明白，同聲同氣， 同聲同氣啦咁樣樣。嗱，嗰個感覺係咩嘢咧？點解我要強調土耳其講出嚟嘅故事？雖然聽落好似言之成理，但係我會 make discount， 因為嗰啲嘅報紙全部都係親佢嘅報紙。因為點解咧？我感覺係其實土耳其有可能咧，就係話希望咧。就爭取一方面係離間美國同沙地阿拉伯嘅關 係， 另一方面咧就爭取美國嘅支持，喺某程度上，以達成佢自己鞏固政權又好，響中東地區嘅影響力又好。你要知道土耳其自己本身你知啦，敍利亞喺佢隔離嘅啫嘛，係咪？咁啊，土耳其最近亦都自己派軍入去敍利亞剿庫爾德人啦， 係啦，冇錯嚇。 Which 就嘗試解決佢自己嗰、那個自己本身國內本身嘅庫爾德人獨立問題啦。係 啦，冇錯，係啦，冇錯。 係啦，即係其實喺呢方面佢自己都需要唔少軍火，佢亦都需要美國嘅支持。 係。 咁但係你要知道美國同沙地阿拉伯嗰個親西方盟軍，包括庫爾德人，佢會唔會其實係想將庫爾德人拉出嚟去？令到土耳其達至佢自己嗰個國家嘅目的咧， 咁但係所以佢唔應該對沙地阿拉伯就揾個代罪羔羊， 係嘛？你嘅意思係咩嘢？ 但係我唔知道有咩代罪羔羊。總之我唔覺得佢即係爭重，令到美國即係嘅歡心喺呢件事情，佢而家做緊嘅就好似佢啲 police 想懟沙地阿拉伯嗰個領事館出嚟嘅喎。 係啊。 咁所以即係佢咁樣懟法咧，你講個説法咧就似乎係仲令到即係美國好難做嘅喎。 其實美國某程度上而家咧已經幫佢冚。即 cover up 啊！其實喺某程度上，美國而家喺某程度上幫緊沙地阿拉伯 cover up。CNN 兩三大約星期週末嘅時候已經爆咗出嚟咧，就根據兩個嘅 source 就話，沙地阿拉伯已經準備咧就寫一份報告，就話咧 Khashoggi 咧喺呢個使館入面被殺咧，就因為咧有啲人唔聽話，Donald Trump 自己直頭咁講啦 ，rogue killer。 Role killer 咩意思啊？ 即係唔聽話嘅殺手。 OK 嚇未聽沙地指令就自行殺咗佢咁嘅樣。 咁即係話前線有啲激進分子自己即係前線警官做嘅 judgement 啦。 係啦，即係當中出面講到呢樣嘢講埋出嚟。 你過唔到良民指數咁就殺你咁嗰只係咪咁啊 ？Yeah in some sense exactly。 即係手吹著冰。 係啊，咁啊而。最另一樣嘢嘅另一樣嘢咧，就係有一樣嘢幾特別咧，就係阿國王沙文就同阿 Donald Trump 咧傾電話嘅時候就話：我唔知呢件事嘅噃。OK， 太子都話唔知呢件事。 唔係，係講緊個國王穆罕默德賓沙文， 佢都話係 個王子嚇，大家都話唔知啦， 係啦。 但係由而家最近浮出嚟嘅説法咧。就是 MBS 自己下令做的，他事前沒有跟國王說過， 即是自己教過給自己， 不是，即是說自己瞞著國王自己做這件事、 我知道， 因為你要知道就是說 Khashoggi 在這個華盛頓郵報做得最多是什麼，寫文批評 MBS 嘛。 喂，那其實他是王子，我懟冧你就懟冧你，有什麼問題先？ 你覺得呢？你覺得一個政權特登去懟冧懟冧一個意見記者會有啲乜嘢嘅結果？即係正如李旺陽俾人被吊頸， 佢好簡單啫。我係大佬啊，最簡單嘅啦，梗係即係嗰個叫咩啊？去咩？ 即係 唔係有個 term 嘅，即係我就嗰十五個人。我就懟佢出嚟話：呢班友冇我指示，佢自己做嘅啫。 OK， 棄居保帥係咪咁咧？用呢一招嚇，實好易拆嘅嘛。對我嚟講就好容易拆嘅咋。 嗱，不如咁啦， 我就懟十五條友，按價費每人俾500萬嚇， 跟住囚禁佢。 Exactly， 幾咁容易搞啊！真係。 喂，大佬，而家國家，而家國家戰略唔係黑社會大佬， 唔 係 直情 黑社會大佬平 喎。喂，其實即係嗱，你諗下係咪常理都可以咁做先？我哋睇得古惑仔片多，我覺得呢個係絕對可行，亦都應該做，亦都必須做。如果我係佢身邊嘅人，就要咁樣做。 阿 Chris 已經俾咗個 face 我啦，你自己直接講出嚟啦。 幾個可能性，如果純粹用耳朵知道嘅嘢咧，依一個意見記者咧，令到一個王子好唔高興。 係 第一個可能性。王子用啲極度殘忍殺雞儆猴嘅方法話俾大家聽，我係喺我自己國家嘅領事館用人肉叉燒包嘅方式去炮製依一個嘟嘟嘟，你哋以後仲邊人夠膽再 你家下嗰十五個人點樣 connect 咗去呢個奧沙馬賓沙文嗰度先？ 你都未俾我講完，你都未俾我 講完。 依個係第一個可能性，第二個可能性咧就係一個太子嘅政敵。嫁禍過佢，製造一啲煙幕，令到人哋覺得依樣嘢佢指使嘅。而且重點係你唔係攞人命咁簡單，我係喺個沙地阿拉伯嘅大使館裏邊，用人肉叉燒包嘅方式去剁佢。仲有嗰句對白，喂，你唔好喺度搞啦，出去啦！你想跨過來你就同佢收爹啊！你想象下一個總領事，竟然有人可以咁樣同啲 我咪嚼埋個領事咯，就最簡單噶啦。我嚼埋佢。 咁即係話咧，依個已經係冇完全冇王法嘅，已經係越過咗一個政府嘅 framework 去做嘢，即係等於其實即係我哋偉大嘅中華人民共和國嗰陣時搞文革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有官職嘅人都被人批鬥嘅，即係話整個國家機器係俾依樣嘢 override 咗嘅。 唔係你有陣時咧，你即係人哋唔知道你內部點做嘢噶嘛，係嘛？奧三啦。 咁但係有樣嘢咧，有樣嘢叫國際秩序。 咁啊 係。 咁啊係。 沙地阿拉伯咁樣做嘅話咧，其實咧係 會引發好多嘅不滿。你知道啦，我哋七月嘅時候都已經討論過啦嚇，即係因為阿 Chris Phelan 喺 Twitter 度講咗兩句嘢。跟住沙地就大力制裁加拿大啊嘛，跟住有啲人，有啲道德破產嘅垃圾，跟住就話點解我哋支持呢個杜魯多嘛？因為係咪先？咁當然其實呢樣嘢就好簡單啦。當然沙地其實唔係淨係對加拿大咁做嘅，對德國都咁做過。 對所有人 咁然之後嚇，然之後咧，而家英法德三國話會就住呢單嘢咧制裁沙地阿拉伯啦。沙地阿拉伯就仲惡過人啊嘛。 係， 但係其實總體嚟講。我哋喺呢度其實已經睇到就話沙地阿拉伯呢個政權嘅本質係乜嘢嘢？ 唔係，但係佢 無論穆罕默德·沙文表面幾咁開放都好，係冇錯，佢容許女人揸車 ，which is 喺沙地喺一個喺加拿大呢個社會呢樣嘢基本上係 norm 嘅情況之下，佢舊年先佢今年先至叫做開放女人揸車，係好似好開放 嘅。其實呢壇嘢都好易拆嘅啫，我話呢個 consulate。叛國罪， 咁你又唔能夠咁講喎，因為你要知道咧，就話所有呢啲其實呢個澳，即係個你叫得做變乜乜變乜乜，就係叫意思係邊個個仔，邊個仔咁解，即係換句話嚟講，呢條友咧一定係貴族，佢一你一剿佢咧，你就可能牽動國內某些勢力，所以你頭先講得太簡單啦，即係你唔係話你唔係話。個總領事話， 我睇古惑仔片嘅啫嚇，即係我係咁。 你唔可以用古惑，問題就係你唔可以用古惑仔嘅心態去討論呢一樣嘢咯。 但係呢個係可能性，可以咁做。 的而且確可以係有國內或者國外嘅政 治。即係 L Otabi 或者辯沙文，你叫得做 L 或者辯嗰啲，通常佢自己本身都有，即係國內家族喺國內都有啲勢力。 咁你 剿咗 Otabi。你剿奧塔比，國內嘅勢力會唔會唔妥佢咧？會製造更多嘅敵人咧？你皇太子唔代表你亂嚟可以，雖然其實佢都好亂嚟噶啦。 其實都係燙手山芋啦，我都係咁樣講可能性嘅啫嚇，即係我用啲劇情係咁樣發展噶嘛，咁我梗係要即係俾少少意見啦。 啊，你有咩回應？ 我唯一喺度諗嘅咧就係、是，即係依樣嘢都多多少少牽涉到國際法啦。一向都好少可聽到，即係喺領事館裏邊會有啲嚴重嘅罪案。咁喺個 case 係一個 都唔係少聽，雖然亦都唔係成日發生。 呢壇嘢大㗎，呢壇嘢。 我哋偉大嘅國父孫中山先生都曾經俾人攞入試管喺倫敦。 係。 雖然究竟係佢自己特登嚇，雖然冇知解嚇，雖然幾日後佢都被放翻出嚟。雖然其實係咪佢自己扮嘢？ 因為外國勢力嘅 原因，因為外國勢力嘅緣故，究竟係咪佢自己扮嘢，或者咩嘢咧？呢個另行討論。 我成日都喺度諗，即係喺一個住另一個國家嘅領事館裏面發生啲咁駭人聽聞嘅嘢，咁喺司法或者刑事調查嗰度應該會根據咩法例？ 嗱，你要知道就係話，其實喺某程度上咧，試管咧 ，by definition 咧，嗱，你喺土耳其嘅沙地阿拉伯試管咧 ，by definition 試管範圍係沙地阿拉伯嘅國境。 冇錯 ，OK， 唔係土耳其嘅地方，但你講到尾就係一個人喺土耳其被殺，所以土耳其咧就可能就即係對於沙地嚟講係冇錯，可能到最後因為咩外交豁免權唔會起訴嗰十五個人，但你國際法都 work 噶嘛，係咪先？咁所以其實對於無論點都好，我哋睇到嘅幾樣嘢就係、是、最重要一樣嘢就係話沙地本身。呢、这個政權嘅本質，我哋睇到第一，第係一個比係一個甚而至比中共更加獨裁嘅政權， 流民咯，可以咁。 流民政權，而美國喺呢件事上面致力掩幫沙地掩飾，話唔知 road killer， 又或者沙地話齋就係純粹係盤問得過火錯手曬咗佢呢啲 something like that啦。其實咧就好明顯就係美國咧，亦都唔見得 想大事化小， 係啦，亦都好明顯睇到就話美國亦都唔見得係一個好光明正大嘅政權， 而事實上我們大家亦都知道的就是沙地阿拉伯都篤信這個瓦哈比神是極之保守的一個回教 的思想，而瓦哈比神除了沙地阿拉伯之外還有哪個政還有哪個組織是相信呢？地亞噓 喂，咁我加 Google 啊，即時即係話 under 咩國際法，其實佢有個幾個版本嘅。咁佢咧就即係好多人講咧，就話應該咧就你個 embassy 喺 embassy 嘅領土，咁就已經係屬於嗰個國家嘅。咁但係亦都有啲講法咧，就係話 depends on 嗰個 victim 被殺嗰人咧，佢本身嘅國籍係乜嘢。咁但係咧，亦都有啲國有個講法就話。亦都可能，譬如喺土耳其個 embassy 喺個邊個地方。 同埋阿卡蘇茲而家住喺美國啊嘛， 係， 所以美國會干涉咯。係 啦， 但係美國好明顯就係唔多想干涉咯。係 啦， 係咪？所以其實你會睇到就係話，你會睇到就係 幾複雜下嘅法例。 係啦，呢個其實講到尾就係話，你可以話係Donald Trump 執政以嚟最嚴重嘅一次外交危機。但係好明顯就係話。他想息事寧人，亦都俾人反而看到就話美國政權的本質同埋沙地阿拉伯政權的本質係點樣啦。好啦，咁啊，我哋都講得七七八八啦。咁啊，之後咧，我哋仲有啲 after thought， 我哋會翻嚟加拿大，因為我哋今日講嘢嘅今日咧，加拿大咧係一個好重要嘅日子嚟。講到加拿大今日咁重要嘅呢個日子，究竟要發生咩事呢？原來今日咧，我哋錄影嘅時間係星期三十七號啦。咁樣 ，which 就夜晚啦，都就嚟十八號啦。咁其實咧就係今日咧，我哋大麻合法化喎。咁於是咧，我哋有唔少人咧就走去排隊啦，尤其係 Montreal 啦，嚇排咗兩條街啦咁樣之類。其他地方我唔知啦。咁啊去排隊買大麻啊！咁啊，當然贊成嘅人又有，反對嘅人又有。不過咧，首先我會睇到嘅第一樣嘢咧，就係其實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話咧，發現咧，其實好多主流媒體咧都對大麻合法化呢樣嘢咧 係接受嘅， 係接受嘅，持一個比較正面啲嘅態度嘅。係華文媒體咧就普遍覺得咧係一個好邪惡嘅一樣嘢。 係 嚇呢樣嘢。有冇搞錯啊？點解杜魯多政府咁樣做啊？咁樣之類啊？你唔使指意我選你啊？咁身份拉低嗰啲乜嘢？ 係啊係啊 嚇嚇！咁啊，首先先講少少嘢啦。你好似有留意到嗰啲咩排隊啊？身份拉低 係啊係啊，絕對有。我哋尿翻嚟咧，就係最早嘅，即係變咗變，因為佢個 時區最東， 時區又最東，咁所以佢第一個地方咧就係會有賣大麻嘅，排第一嗰個咧。就係、是、應該係Cannabis Grow 嗰個 CEO 啊，咁我諗佢即係叫咗好多人幫佢排隊，咁佢攞頭啖湯咁樣，咁啊上曬 CBC 啦，係咪 ？OK， 咁其實咧就係、是、跟住就 Nova Scotia 都唔係好多，但係都有七八十人咁樣，咁然之後咧其他地方都係幾廿個幾個 ，Toronto 咧就Kensington Town 嗰度就唔係好多，因為個 Ontario 就未可以買，就上網買，淨係喺啲嗰啲即係 Kensington 嗰度，係喺嗰啲警察隻眼開隻眼閉之下，仲準佢買咁嗰只嚇，咁就係唔係好多人。咁但係咧，我發覺咧，其實即係好多人都好著藥㗎，咁好多 packing 咧都即係都幾特別，同埋所有咧就上網買嗰啲嗰啲 website 咧就爆曬棚。好多好多啲 website 咧，有四五個咧就即係冇曬貨咁樣樣嚇。咁但係佢咧就準，即係佢當然咧就即係上網有個好處嘅。你如果你買咧，佢通常就準咪譬如話買三十個 gram 嘅 dry 嘅大麻，或者個 equivalent 啦。咁但係佢你可以做 multiple order。咁啊唔同個 order 咧，你可以即係用翻三十支，可能買成個月 order 都得。咁所以其實好多人咧就即係喺上網經營嘅。經營嘅，咁咧就即係當然咧，就呢個咧就益咗即係Canada Post 啦，有好多 delivery 都係佢做啊。 不過好似 Canada Post 係啊 ，side story，Canada Post 好似就係白宮喎，係 白宮啊，係啊，咁 anyway， 咁其實今日咧就即係比較上正面嘅嘛，咁但係咧就其實咧就係即係大麻呢樣嘢喺華人社區咧。就係、是、當做一個係個毒品咁嘅形式，咁所以個觀念比較上係即係耐咗。 我諗其實係一個落差啦，好明顯就係話，因為其實我覺得就係話對於主流社區咧，佢哋對大麻睇法係一個個人自由嘅問題，個人選擇嘅問題。喂，大佬香煙都食得啦，食煙飲酒都冇問題，大麻有咩問題啫？大麻嘅。太麻嘅危害甚至不及呢個煙酒啦咁樣樣。 係啊。 但係對於一般嘅 環社區的睇法嚟講咧，都會覺得佢係一種毒品啦。 係。 咁所以所以就道德上不能接受啦。 係啦，咁 所以 嚇，咁所以其實即係有人做個 survey 咧，喺華人社區去到70-80% 咧，70-80% 咧就反對嘅。咁我唔知道有幾準確啊，咁但係即係我覺得係好多人係反對啦。咁呢個係無可否認嘅。 係啊。 咁就因為咁嘅找到之下咧，其實安省咧就即係即係9月26日咧。就即係針對住10月17日聯邦係即係呢個大麻合法化咧，佢係因為新政府做咗啲改動。 係。 咁其實改動咧，就以前咧就惠恩政府咧就係喺屋企先可以食嘅。 係。 咁但係佢咧就係改變少少，佢係可以咧話你喺邊度吸煙咧就可以喺邊度食。 嗯。 咁因為可以吸煙喺邊度食，其實咧就包括係嗰啲parking lot 啊、行人路啊、大廈嘅後邊啊、屋嘅 back alley 啊，或者最重要就係公園。 係。 咁公園嚟講咧，就即係對好多父母嚟講，好多年青人新馬嗰陣時。 唔係，但係好似話公園本身都已經唔可以食煙㗎啦，所以都應該唔可以食大麻 嘅。其實即 係。係啊，我自己睇過。公園本身已經唔可以食煙㗎啦。所以公園是 你講緊係係咪係咪？ 即係唔係講緊？ 唔 係講緊嘅，應該咁講，或者講得確實啲咧，就係啲有遊樂場嘅公園係唔可以食煙嘅。 你講錯咗。你講我 clarify 你，佢有講過嘅遊樂有啲 park 有啲 playground， 會啲 playground 20尺範圍20個 meter 嘅範圍咧就唔可以食。 嗯。 OK， 依個已經德科已經走出嚟 clarify 咗㗎啦。咁所以咧。係佢話 open 咧個 public 咧係包括 park 嘅 ，alright， 咁所以呢個係即係喺個 law 裏邊嘅，我已經睇過好多次啦。咁跟住咧就即係其實因為佢喺個 park 嗰度好多，我哋新馬成日見到啲好多啤酒樽就係啲僆仔teenage 咁咧就新馬咧就即係就算唔夠稱，佢哋唔 suppose 係 drink 嘅，咁就喺嗰度飲啤酒咁樣，即係開 party 啦，係咪？咁如果你話大麻合法化可以喺個 park 嗰度，即係嚟講咧，就其實咧好多年青人咧就會即係開喺公園開大麻 party 啦。咁呢個對於一啲家長嚟講，其實大麻如果即係食得多咧，對於後生仔腦水未生埋咧，即係 真係會有啲 research 已經講咗係廿五歲咧之前咧腦水未生埋，如果你係有 addiction 咧，你其實你造成一個結構性嘅問題。咁令到你將來諗嘢就唔好 focus 啊，成日即係。 我諗其實大麻危害呢一樣嘢咧，我諗其實華人比任何人都清楚㗎啦。因為其實咧呢幾個月以嚟咧，無論新聞報道 whatever 咧，都不斷喺度講緊呢樣嘢。 係 啊，咁呢樣嘢唔使多講㗎啦。不過老實講句咧，我感覺就係話咧，香煙嘅危害都唔少嘅。 香煙嘅危害咧就比大麻仲犀利嘅。 係就仲犀利嘅。 Alcohol 仲犀利嘅。簡單講數據咧，大麻嘅 addiction 係9%，然之後 alcohol 咧就15%，煙仔就32%。 係啦，即係所以其實我覺得喺某程度上咧，華人對於大麻嘅睇法咧，係有少少道德 L 嘅，係有少少道德 L 嘅成分。 係啦，其實即係大麻咧，對於加勒比海人咧，就同我哋傳統中藥一樣。好多女人如果經痛嗰陣時，一定食大麻諸如此類。 即係飲涼茶。 如果佢有 anxiety 咧，佢係煮嗰啲大麻葉嚟食噶。咁所以其實即係對好多加勒比海人 ，it's nothing。咁但係不過因為我哋即覺得佢毒品而咧，譬如好似新加坡好多人知道你係藏有即係某個份量，你可能會死刑噶嘛，係嘛？咁見到咁大嘅事大件事，其實好即係呢個即係好多人都驚怕，係咪？ 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民風嘅問題。 呢個民 即係相對地喺某一啲國家 文化 係犯法嘅。 係啦，文化。 咁你點樣可以話佢錯咧？ 嗱，即係當然啦 ，don't get me wrong。 係。 始終大麻同埋煙酒一樣，都係一啲 control substance 呢啲咁嘅嘢，都需要去 regulation。 咁啊講翻， 但係其實當中嗰個平衡 of 嗰個個人自由同埋嗰個例如健康心咧，我覺得政府係應該要抽税嘅，因為如果大麻造成嘅健康問題令到人哋多人醫院嘅話，咁梗係要補税啦，係咪？ 但係我就 咁，但係呢啲，但係我覺得係咪因為咁樣樣完全要禁絕大麻或者甚至好似我哋呢邊列治文山嘅 situation 咁樣樣咧？我覺得過太 嗱， 因為始終你選擇吸食大麻呢個係你自己嘅個人選擇，個後果 是應該你自己負責。當然如果你要交税給政府， 是你的權利，沒錯， 就是這一樣東西我覺得是不應該。我例如我自己不吃大麻的肯定，我也都很不喜歡大麻的味道，但是我尊重那些吸食大麻的人吸食大麻的自由，所以 as long as 他們吸食大麻不會影響到人，又或者不會影響到例如啲例如大麻友對大麻友有敏感，可能有致命敏感嘅，你唔好佢周邊食咯，你真係要俾啲rules and regulation 規管佢唔好接近呢啲人啊，收唔收得咧？我覺得冇問題嘅。 嗱，我用個自由嗰個角度，我係完全同意嘅。OK， 咁但係我倒翻轉頭，我想同你講一樣嘢。OK， 咁嗱，喺每一個 policy 每一個政策。你對，因為我哋係即係 pro society， yeah， 有一個係一個 bell curve 嘅，每個接受程度都唔同。你可以咧就 reject 呢樣嘢，你可以 accommodate 呢樣嘢，你可以咧 agree on 呢樣嘢，你可以 approve on 呢樣嘢，你可以 promote 呢樣嘢。呢個唔同嘅程度，咁每個人嘅接受程度唔同。OK， 咁第一、第二。你覺得即因為大麻咧，其實始終咧，如果佢唔用即係佢有幾種方式嘅，最好咧就係用嗰啲 vaporizer 吸收都好，亦都乾淨。但你要買嚿嘢，要買個 equipment， 同埋要即係清潔啦，係咪？咁但係即係好多人傳統嘅做法咧，就係即係用呢、這個 當煙仔咁， 當煙仔咁食下。咁然之後方便容易啊嘛，即係而且即係， 但係嗰陣味就最強啦 。咁所以好多時好多人咧就未必一定會喺屋企食 ，right？ 如果用嗰種方式食嘅，佢如果一話有拍咧，就唔會影響到人啊嘛。咁但係當正如果你好多人喺個拍嗰度做 join 嗰陣時，咁對於譬如好似我哋 Markham City Markham 好多拍噶嘛。咁如果喺咁嘅情況，我哋本身嗰個 park 嘅用途就完全改變咗噶咯。譬如， 但係個問題就係，係咪真係有咁多人食中？ 嗱，而家呢個你唔知啦。但係你用呢個方法咧，大麻 everywhere 咧，就係對我嚟講係一個 encourage， 係 promote 大麻嗰個風氣。我覺得喺呢個大麻本身，即係佢自己本身食，我諗冇問題。但如果你話佢係愛嚟做 recreation 嘅咧？即係話佢通常係即係 冇嘅，佢自己有自由去 咁有自由，但係即係個 promote 佢 get high 啊 ，get high 呢樣嘢都係自由。但係我覺得喺我立場咧，我未必咧，因為我社會亦都有接受程度 ，OK。咁所以我覺得咧就未必係呢個 stage 咧，喺咁多即係嘢，喺都咁佢去得咁快嗰陣時，其實好多仲有好多問題出現。喺呢個找到，我覺得唔應該去得咁快。所以咧，其實我做咗個 petition 咧，咁就 put against 呢樣嘢。咁直至到即係我仲有其他啲動作，咁即係 Asylum 咧就 Markham 咧就好似 response to 呢樣嘢。咁啊 Markham 咧上個禮拜咧，唔係上早兩日，琴日 actually 琴日就 pass 咗市議會，就係 ban 曬所有喺 public 嘅裏邊咧食大麻。 咁當然啦，市議會有自己可以 食 大麻嘅。 最主要就因為咧，華人喺 City of Markham 有50%，咁所以呢樣嘢咧就係冇辦法，因為太多人反對嚇。咁當然亦都係都有啲人贊成嘅走出嚟嘈啦。咁但 係即係話全國嘅法律係容許你食，不過咧呢個市就唔容許你呢個市裏邊買。 因為Ontario 俾 食啦， 嚇俾 allow 啲市府可以咁做。咁佢確實有 Richmond Hill 亦都咁做嚇。 仲有一分鐘左右，Chris 有少回應我 都冇補充啦。其實我個人都覺得呢個係一個個人選擇嘅問題。咁我對加拿大嘅市民係有信心，佢哋會為自己 make 個 right choice an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society。 係啦。好啦，咁啊，今日嘅離地新聞時間咧又差唔多啦。如果大家對我哋呢個禮拜嘅討論有進一步意見咧，可以喺 Facebook 搜尋離地 news LAYDAYNEWS 一個字就揾到我哋個 page 噶啦。我哋呢個節目每逢星期四香港時間晚上6:30到7:30，或者多倫多時間早上6:30到7:30咧，喺城寨網上直播，詳情可以到星寨.hk 查詢嘅。呢期離地新聞係2018年10月17日多倫多時間晚上8:00，即係香港時間10月18日早上8:00錄影㗎。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